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8集。杀一。两日后，沈庙起了个大早，罗坛也早就梳妆打扮好了。罗坛自来是个活泼性子，又在府中坐不住。自从出过一次事后，沈秋和罗玲就减少了沈庙和罗坛两个姑娘家出门的次数。即便是出门，也定然是跟着一长串的侍卫。沈庙自是无所谓，她又不是真的16岁小姑娘，本来就喜爱安静，在府里多待些也没什么问题。反倒是罗坛极为不习惯这般，只要听闻能够出府玩，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为了什么，总是兴致勃勃的。沈秋和罗玲叮嘱了几句，又让沈庙把阿志和莫晴带上。阿志和莫晴算是整个沈府里武功最好的侍卫了，如今反倒成了沈庙的贴身侍卫。沈秋说道， 不必委屈自己，若是有什么不愿意的事情，直接走了就行，不必顾忌。 沈秋一开始得知沈庙要赴的是沈东陵的约，其实是反对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沈秋对沈东陵也没什么好感。虽然沈东陵表现的不如沈清和沈月那么明显，从前在沈府里也和大房相安无事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沈秋总觉得沈东陵不是个善茬。沈家二房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唯独沈东陵和万姨娘安然无恙，还有当初沈月和沈东陵换亲一事，虽然具体不了解是什么原因，沈秋总觉得这和沈东陵脱不了干系。或许是上过战场的人都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，沈秋不愿意和沈东陵多扯上关系，自然也不愿意沈庙和沈东陵走得太近。沈东陵这样的人，若是对沈庙起了什么别的心思，利用沈庙来达到自己的私欲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沈庙笑道，我知道，还有表姐陪我一道，不会有事的。罗坛笑嘻嘻地说道， 就是，秋表哥要真的不放心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。 沈秋摇了摇头， 君部还有事，况且我一个粗人去品什么香，呛鼻子。 就如同文官们对武将的粗鄙看不上眼，武将也对文官的有些做法无法理解。沈秋就不明白，这个香有什么好品的，更何况还会有人为了那一两香烧几百两银子，实在令人诧异。罗坛说道， 放心啦，秋表哥，我会照顾好小表妹的。 沈秋虎着脸教训他， 凭你这三脚猫功夫，上次也不知是谁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还劳得高太医医治了整整月余。 罗坛最怕的就是人提起此事，连忙吐了吐舌头，求助般的看向罗玲。罗玲微笑道， 不管如何总是要小心一些，品完香早些回来，天色黑得早，姑娘家不安全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却是盯着沈庙，眼神很是关切。之前太子有意要娶沈庙进门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罗雪燕忙着给张罗一门亲事先定下来，最先开口的就是罗玲。罗玲人品家世方面都没得说，又都是自家人，罗雪燕最看好的也就是罗玲。后来因为瑞王的一句话，亲事压下来，罗雪燕为沈庙找个良人的事情便没有之前那么急了。可是罗玲已经对着罗雪燕和沈信表明心迹，于是有些事情就做得格外明显了些。这样毫不掩饰的情谊，饶是沈庙坐镇六宫，见惯了世事，也无法做到视若无睹，只好微微回避说道， 醒得了，多谢林表哥关怀。 罗坛催促着要走，只道， 成了，还是快些出发吧，若是在路上晚了就不好了。 二人这才道别，随着马车往前走。 马车里罗坦说道。 小表妹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 沈妙转头看着他，觉得莫名其妙的。什么怎么想？ 你的亲事啊。 罗坦一副很为他操心的模样。 就算如今太子那头暂且歇着了，可总有一日你是要嫁人的。前儿个我听姑母说，今年得为你将亲事定下来，否则便不是太子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难免引人觊觎。 沈妙不言，沈家的这个地位在明棋的确是十分微妙，用好了就是一把利剑，用不好反而会招来祸患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明棋的皇室对沈家有的只是忌惮，他们想要的是沈姓手中的兵，至于带兵的人，倘若有朝一日拥兵自重，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她作为沈家唯一的嫡女，姻亲可能代表的意味就多了去了，有的时候身不由己，也不是她能做主的。不由自主的，沈妙的脑子里又浮起那一日谢景行对她说的话来。 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娶你，沈娇娇。 她平平淡淡地说来，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，好像并不是承诺，但又在保证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的话由他说出来，竟然带了不容置疑的味道，仿佛说到就能做到一般。可那又怎么可能呢？一个是明棋的将军嫡女，一个是大梁的瑞王。说句不好的话，大梁国力强盛，瑞王这个身份，明棋的公主嫁过去只怕都算高攀的，更何况一个他呢？而且他真的嫁过去，沈家的地位又如何自处呢？真是一件艰难的事啊。沈妙目光沉沉地想着，冷不防被罗坛推了一下。他回过神，只听罗坛说道。 哎呀，想什么想，这么用心，连我问你的话都没回答。 你问了我什么？罗坦有些无奈地看着他，半晌才道。 我问你，来求亲的这几个人当中，你最中意谁啊？ 沈妙一愣，罗坦已经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。 凌表哥温柔体贴又知根知底，苏明峰对你情根深重，苏夫人也很喜欢你。冯子贤嘛，看着也是个知书达理的，又有冯安宁护着，你也会过得很不错。这三个人论起来，当数得上青年才俊。 罗坦凑近沈妙，仔细观察着沈妙的颜色。 哎，你一个都没有喜欢的吗？ 没有。罗坦坐直身子，循循善诱。 哎呀，小表妹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虽然凡事追求尽善尽美是好的，可要求太高也不好啊。我这几日瞧着，这三个已经是定经理顶顶不错的人才了，要是放在小春城，只怕姑娘们为一个侍妾的位置都要争得大打出手，这三个人可都同意不纳妾的。 他看了一会儿沈妙，又摇头叹道。 不过想想也是，平日里看你对这三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当是没有动心了。我瞧着画本子里写的，动心的姑娘家要面红如霞，小鹿乱撞。你心里的鹿，红树是还没生出来吧？ 沈妙听着罗坛这乱七八糟的一番话，不觉好笑，就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的事情管这么多做什么？莫不是病了？” 你别说。 罗坛捂着自己的喉咙。 这几日嗓子眼干得紧，只怕是晚上出门吹了风，本想找高大夫替我瞧瞧病，这几日却连影子都没有看到，真是没有医德的大夫。 他有些不满。沈妙有些无语，且不说高阳的真实身份是大梁的朝臣，便是在明棋好歹也是个御医，成日来给人看个头疼脑热的，也就只有罗坛做得出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